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拜拜， 歡迎大家收聽 做咩啫， 哇塞，可能咧而家当呢个出街嘅时候， 冇人记得我哋， 系啦，已经隔咗一段时间。 点解隔咗咁耐都冇 update 嘅？突然之间 update 好开心啊！等我听一听先。 终于都已经 update 啦！ 哇，等咗好耐啊！ 你哋系边个啊？ 我系 Y 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因为惊太耐咧，又唔记得咗 我哋 边个系边个啦。咁所以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欢迎做咩啫？ 系咪都要介绍噶啦？ 系啦，仲记得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真系有人多咗 subscribe 噶。 你而家好似翁正正咁啊！诶，记得我，你讲， 但系自己跟住又讲，嗱，仲要记得咧， 嗱，呢个系 Martin 叫阿琪， 记得 follow 我哋嘅 IG， 佢讲真名 ，follow 我哋嘅 IG Instagram， 系啦，系啦，咁我哋而家终于投入翻服务啦， 系啊，有1400几个人 follow 咗嘅， 哦， 我哋今年会突破2000咧，可能得，但 我哋咁懒。有啲难， 勤力啲啊！ 唔系，但我不停都有见到隐隐约约，有时都会有啲人突然间跟踪， 系嘅，但 系我 觉得系我哋要勤力少少， 即有啲人会新加入啦，可能又发现， 系啊，有啲咧系突然间，哇！我系而家先发现你哋个 channel 啊，由第一集开始听嘅， 咁多嘢听 嘅，我而家先跟进翻到即系 update 啊，佢咁 即系听到唔知边集咁嗰啲啦， 系啦，最新嗰集 最好听啲系边集啊？新嘅听众喺地狱二拣一啊， 即刻又。 唔系唔系，系牛年行大运， 系得喎！诶，牛年 而家咩年啊？今年 而家系龙年，系啦，可以我转一转佢系牛诶，龙年行大运， 龙牛 龙牛年行大运，可以大家再听一次， 装龙作啊， 冇错， 龙过鸡年。 我系想讲，好啦，而家就系新年啦，即系下星期 听上嘅新年， 应该听嘅时候新年啦， 系，我喺新年前尽量出咗佢噶啦，希望 系咪啊？ 系啦系啦， 应该都系嘅，应该差唔多新年， 冇错。 大家新年如果拜年嘅时候冇嘢好做，塞住 AirPods 嘅话可以听一下， 系咪搭车去紧拜年， 或者喺亲戚屋企一齐听 发 吽嘅 时候， 亲戚一齐听 就听以掉而拣咗，你点拣啊？三姑奶，你会拣啊？黄祖蓝定陈百祥啊？ 唔知而家会咁样，即系同一堆人咁样喺嗰度。 而家少啲我谂， 系嘛？ 都唔系有嘅疫情之后，大家 咁啊系啊，疫情之后 好耐冇拜年啦，上年都系噶，好 就应该 会 一堆咁样聚会。 唔系而家啲人更加不想啦，可能。 即系去第二度， 系啊！ 上年新年嘅时候仲要戴口罩， 啊系喎， 系啊， 今年 真系唔使啦， 系啊， 今年 真系完全可以见到个样啦， 真系回复翻啊，可以， 冇错， 系今集讲咩？ 我哋讲咗一大轮系唔关事嘅嘢嘅， 系啦，话说新年我要讲翻系啦。咁咧就咧，我唔知大家都关嘅， 关咩？ 都关嘅，唔系最大主题，但系嗰个源头系关嘅。 源头 即系咩？ 源头咧，其实系啦，减肥而家好肥。嗰个话说最近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7-Eleven换嘢嘅习惯啦？ 冇， 系啦， 冇 嘅， 冇 嘅。咁我其实都冇嘅，不过咁啱见到咧，即系 7-Eleven 咧就出咗一啲卡通人物嘅新年嘅 cereal， 系啦，一啲 可以讲嘅，系啊， 前啱啊，即系佢系一啲新年 有公仔啊， 咁啊有。真系好经典嗰啲，佢系偏向经典款嘅，即系耐少少嚟。Party 一定 有 啦。 咁即 系有 咩公仔咧？ 咪嗰啲最旧款、旧版本咯，有 Kiro， 即系先系旧啲嘅，即系佢唔系咩肉桂狗嗰种嘅，佢系嗰啲譬如布丁狗啊，跟住有一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好旧嘅企鹅咯，即系佢系一只雀咁样样，有个黄色嘴嘅呢、這个 边一个啊？ Hello Kitty 隔篱 嗰个好似唐老鸭咁特 嚟噶， 鸭定企鹅， 鸭嚟噶， 蓝色噶嘛佢， 系啊，鸭 白色蓝色噶嘛， 企鹅同鸭都分唔到啊， 搞咩啊？ 唔系因为有一只企鹅嚟噶， 因为我想讲你讲嘅时候，我都望一望到边讲紧边只咧，究竟 我心谂呢度 咩鸭咩雀哦，有一雀一个 Q， 因为咧嗱，佢连 XO 都冇，咁我有谂过可能 XO 成日俾人排除咗噶啦， 唔系啊。嗱，我咧当时就帮 YY 留意呢个换领嘅嘢啦，跟住之后我哋因为咁就帮佢都有一齐抽一下啦，咁然后咧我阿妹就话：，咦，点解冇 XO 嘅？ 系啊，都系问 冇 XO 我唔要 啦。我觉得可能因为系咪黑色咧？ 唔关事 嘅， 佢 Kurumi 都系黑色。 但系而家发现佢冇 Melody 都冇。 系咯， 所以就黑色嗰啲冇咯。 所以佢 咩叫黑色嘅咩？ 因为新年啊嘛，费事黑色。 粉红色嘅 melody， Kurumi 先系黑色嘅。 所以我怀疑佢咧，就唔知点解有啲系剔除咗比较， 可能 冇红， 可能冇买嗰啲版权咯。 我觉得佢系唔知点解会拣咗呢啲，有啲系旧啲，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嘅企我个 friend 鸭啦。其实佢叫咩名字你知唔知？ 唔知啊， 唔知咩咩德嘅，好似叫做咩 D 德啊。 Donald D 德 ，D 德系呢只咩？ 唔系， 佢个名好长啊，唔识读。 佢啲 subscription 系啦，好长，我见到系英文。 但我想问，戴口仔都关佢哋事噶？ 因为 Serial 嘛， 系啊， 因为我冇留意 Serial 家族嘛。 Serial 都好 得一 个 人啫，真系。 当然佢为首嘅就系。Hello Kitty 啊， 冚家都擘大个口噶。 OK OK， 系 系啊，哦，系啊。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见到 Serial 咧系转台嘅，因为佢哋唔讲嘢嘅，成个卡通片 喐 嘅 啫嘛，个身体喐咯，因为佢冇口噶嘛，通常。 但因为我认识 Serial 嘅公仔，佢系冇讲嘢，因为佢哋只系一啲印咗系一啲用品上面， 你唔 系 睇动 画，即系佢唔系一个卡通而家咁嘅。 我睇过 Hello Kitty 卡通， 有 嘅， 但系咁佢个嘴喐唔喐噶？ 佢都冇嘴。 即系咁佢讲嘢咧，即系岌头。 系啊， 哦， 手喐咯 ，hello， 拜拜，你食蛋糕啦，叫捧起个蛋糕嗰啲喺个心轮度。 手系一个波嚟咁，系咪咁样？ 类似叮当咁，猜亲都输。 唔系，跟住我系想讲咧，咁换领嘅时候咧，小兵面可能你换嘅时候，因为佢系抽嘅。 你 换咗 边？抽咗边几只啊？你？ 我抽咗四只嘅。 边四只啊？ 就系 Hello Kitty 啦，大口仔啦， 哦， 有一个就系、是、 Train Star 嘅女人啦。因为佢蓝 色 头嘅系啦，跟住咧，大部分人以为嗰两个咧系情侣， 其实系兄妹。 其实佢哋系兄妹嚟嘅， 我都以为 系 只情侣。 即系佢哋系兄弟姊妹关系。 其实到嚟嗰个时候，我觉得我净系知 Little Train Star 系呢两只嘢， 呢两只嘢咯，系嘛？ 同埋佢哋嗰个感觉好似同男同女咁咯， 是 即系观音旗下嗰两个啊， 即系哪吒。 就佢哋喺个云，即系喺个云上面啊嘛，啲星星啊， 着住白袍啊嘛。 唔系，同埋通常 Little Train Star 嗰啲产品咧系比较啲色冇咁浮夸嘅，佢系 油 啲嘅白。 粉色系列， 我觉得好似 B B 嘢咁 嘅，系啦，咁个感觉好啲嘅，就唔系呢个 Hello Kitty 嗰啲大红大紫咁嘅， 唔系系，但系都好多人中意 Hello Kitty 嘅， 好多。 咁其实我系最想抽中间嗰个水怪嘅 Hello Kitty 啦 ，sell 啊嘛， 咁都俾我抽中咗水怪嘅。但其余嗰啲 大家可能唔知道水怪系点， 要形容 水怪咧。嗱，我发现最近佢出翻嚟 翻 hit 啊嘛， 翻 hit 嘅，因为咧而家啲。呢啲咁样嘅公仔有阵时咧，佢好懒咁样将啲嘢复合翻， 即系你廿年一个 trend， 即系好似 Twins 演唱会一样。 系突然间咧，佢会将一啲以前讲紧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啦嘅公仔咧，翻出一啲 product 咧，然之后再卖翻出嚟。然之后咧，最多出现嘅咧就系咩？因为我夹公仔嘅时候，发现呢啲公仔出翻嚟，同埋好多唔同嘅款。就变成咗好似而家我再红翻，或者再有啲人啊好得意啊咁样。 我谂唔系红翻，系因为中意佢嗰啲人都老咗，买得起啊，可以再出多次。 或者新嗰啲人就呢只咩嚟就唔知咯。 其实新 嗰 都唔识嘅， 其实咧我系唔知水怪， 我都唔 系 好识 嘅。Serial 呢个家族 系啊， 唔系我呢排佢有翻一次，我见到哦有记勾起记忆， 好似以前好旧。 其实咧我唔知佢系水怪定系咩嚟。 你以为佢系咩？ 佢好似 Q 太郎嗰只嘢，不过佢系蓝色嘅。 因为佢个嘴， 因为佢孖人抢嘴鱼小肠咁噶嘛。 因为 Q 太郎可能都唔知系咩嚟。 好似有讲过噶，我有睇过 Q 太郎嘅。唔系啊，呢个水果我直情系唔知佢系咩。我上网 search 佢到底啊叫咩咧，系咩嚟噶？系啦。 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呢个系丑咩啊？丑鱼 啊！ 我哋丑鱼啊嘛，哦， 自己作噶你系咪？ 系啊，跟住有一个叫佢做咩啊？人鱼啊， 系啊系啊。 呢个人鱼哦，嗬，点解嗰个名完全都唔？大家都唔一样 的。真名是咩？ 我查翻系水怪， 正确嘅， 佢都是水怪， 真系水怪嚟嘅。 即香港咁讲啦，可能日本或者大啲。 Shabu Shabu， 佢个名字又系好难读嘅，系啊系啊，一愣嘢咁咯。 咩 Shabu Shabu？ 简 单，好想食因为。 咁而从而因为换呢啲公仔嘅时候， 跌得太耐， 即系问啦，即其实你有冇中意过一啲咁嘅卡通人物啦？大口仔冇注意过 啊，系啊，佢问我，我抽到一个大口仔要唔要？我话唔好注意到个大口仔。 我直情咧有一个 friend 咧，我以为佢中意大口仔， 点解你以为佢？ 唔知点解， 唔知点解啊？ 你个样一定系中意大口仔嘅。 唔系，我直情话，我喺即系嗰啲WhatsApp 嗰啲咧就问，喂， 好似我觉得你好似以为你觉得你系中意戴口罩，佢话我唔系中意戴口罩。 我 觉 得你一定系叫阿强啊，佢个样根本就 系 叫阿强。 唔系，跟住之后咧，佢就我帮你收留嗰、那个 打仔 呢条穿西衫粉红头， 反而戴口罩就话， 佢话佢开送俾侄女。 哦，其实佢即系佢都做得几精美嘅，不过戴口罩即系你系要中意，即系 我哋唔系帮 set 粉卖广告啊， 系 只系 咁就谂起咧，其实呢啲卡通人物咧，咦？原来你当你细个嘅时候咧，你硬系都会有几个系有中意，然之后你啲文具咧就会买咗呢啲公仔啦。 细个买咩文具？你嗰啲、你嗰个年代 嘅， 我哋有啲差距，你讲先。 屌，咪 Sario 咯，都仲红嘅。我嘅年代系 XO 嘅， 哦， 即系嗰阵时红啲，睇 PC 九啦。佢最近都有出现翻嗱，呢个系列佢有冇 PC 九啊？ 奇卵怪怪， 系啦，好奇，我都唔知佢因咩挑选 出 嚟。 其 实 你出呢啲，明啦，呢啲咁样，如果你 Baby Cindy 冇嗰只狗都可能有啦，靓、 啊、都有 嘅，系白色、蓝色噶嘛， 佢又冇 住。 所以我唔知佢基于咩原因啦。咁咧，跟住嗰个当时候嘅年代都系 EXO 啱啱嗰阵时啦，同埋有一只马骝呢度又系冇。 哦，我知讲边只 黄色， 但系冇特别噶，佢就系一只马骝 食蕉嘅咯，有啲蕉喺度咯， 明白嘅， 系咪你知？但嗰只叫咩咧？冇嘅，大家都就系叫马骝仔嘅马骝仔咯。 好，悟空 马骝仔。 你以前咧系咪有一啲有一个系有一 pair 男女咧？ 系啊，狗男女啊嘛。嗱，话听你讲狗男女，啲人就知噶，因为 我 最近见到， 我唔识啊， 我最近见到 Facebook 有人讲 啊，但我其实唔完全唔知佢啲狗，但佢系真人，即系嚟啲卡通化嘅猫、卡通化嘅狮子老虎咁啦喺度。 因为人而都话全部都系动物啦， 系啦， 大口仔系人嚟嘅， 系佢系人嚟嘅，不过佢系奇行种嘅人啫。 系系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意思系嗰对男女，你系唔知点样形容， 唔知 点 解 好英式咁嘅格仔衫咁样噶， 人 戴帽咁噶嘛，乱头发，即 系 其实咧，你可以画出嚟嘅粗线条画出嚟嘅 狗男女啊，但我要 search 边个 狗 嘅， 每只狗个狗咯。我谂如果你系喺八九十年代嘅，应该 都唔知有冇人知道。 嗱，佢又系咧出现咗唔系好耐，即系可能佢可能冇几耐，佢就冇再出其他嘅产品， 系啊， 跟住就又第二啲嘢。 哇，我知道喎，咁 系咪啊？ 系啊， 你形容一下你系啦。佢哋拎住吉他定咩？其实而家睇翻拎住一个 有个女仔， 好似 两条大琴咁，两 条 busking 咁啦，系当 系。 跟住我完全唔知咩嚟。 但系佢啲产品咧，全部都系啲暗色嚟噶，即系啡色啊、 绿色、啊、 深色、 啊、蓝色啊， 系 啊，啲小朋友。 其实好文青噶，同埋好有格仔。 其 实 你睇翻佢哋依家啲服装，咪街嗰啲文青咪着呢啲衫。 而家 兴 翻呢啲噶。嗱呢个咧公仔咧，最近喺 Facebook 有啲人会 po 翻出嚟话， 记唔 记 得呢一 个 啊？ 系啦， 咁 而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可能他有出过少少嘢，所以 有 些人就买回去回忆他了。 我记得以前有我有见过这个狗男女的胶布的套装、 哦、 即是他有个东西是你褪开的胶布来的兔仔。 他都是 Sario 系 列。 是啊是 啊 是啊。Sario 家族其实 Sario 家族都 很 出名，真的很多出过。有这些很嘥，我觉得他。这 些嘥的。 所以其实是迪士尼来的，都是即是那些。即系我意思，即系好多 feel 啊， 系啊，即系佢都好多系列，系啦系啦。 其实仲有一只猫头鹰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 猫头哦，系咪蓝色？蓝 色、 浅蓝色噶， 系啊，啲嘢全部都系蓝通噶。 哦，系 嗰只我都中意过嘅， 但 系又系冇咗，即系好快就冇乜咯。 嗰只通常以前出现喺我嘅水樽定系手巾仔嗰啲， 好柔和噶， 佢 嗰啲色偏向全部 都 系 蓝 通咯， 浅蓝色嘅。 咁你中意 Sario 家族里面嘅咩？有冇中意？ 你讲而家定系以前？ 以前咯，而家你 我以前有 Hello Kitty 过嘅 ，Hello Kitty 过， 但好快就 哦，我其 实 咧谂咧，每一个好似女仔都有中意过 Hello Kitty， 但我唔系好，即系如果你叫我拣一样嘢嚟买，我可能唔会拣 Hello Kitty 咯。又， 我想问 Miffy 系咪都系佢哋噶？ 唔系 唔 系 ，Miffy 系自己嘅、 哦、 ，Miffy 系鬼佬噶嘛？ 系啊 ，OK， 阿师阿师， 鬼佬嘢，欧洲啊？ 系啊，系一个艺术家啊，有个 北欧啊， 系啊，个艺术家， 荷 兰 定瑞典嗰啲咧，即系嗰啲北欧啲 系啊。 就唔系嘅 ，Miffy 以前嘅产品都好少，而家先都好多。 而家有时候因为日本会将 佢，以前我有 个 中 学 同 学美化啲 咧，但系佢成日都话 少啲咯， 好、哎、难买到呢啲嘢嘅。 而家因 为 嗰 个 homeless 嗰度有好多有得卖嘅，即 系可能 系佢多啲。 佢好似系咪漫画嚟嘅咧？ 佢有动画嘅都，我又系类似睇过类， 系嘛？ 即系好似 Hello Kitty 咁， 佢个交叉嘴都系讲唔到嘢。 佢只鸭头、拧头啊、摇头啊、喐。 耳肉系咪 配音咯？ 咁你有冇中意过 Serial 啲啊？杨怡 冇 啊，冇噶， 冇 任何一个都冇啊， 冇。 我唔系中意咧。 嗱，如果你咁样谂嘅话，我可能以前小学买得多，即系有自主导权。我呢、這个，我应该系布癫狗都有嘅。 即系你觉得啊，呢、這个都几得意， 系啊，我有买嘅。以前有支原生笔咧，勾住一个布癫狗噶，即系写嘅时候其实会揈揈佢噶。嗰啲筆仲俾前面嗰人曾經偷過，話佢嘅時候係抌落地，然之後執翻。 其實咧，嗰啲筆咧有好多款都有呢啲筆。 冇錯，勾住一粒布 丁狗。但我覺得好煩咯、啊， 但我覺得好正咯、 啊。 我就係想咁樣發發發喺度寫。 我細個嘅時候最憎呢啲筆， 好中意， 我好憎呢啲卡通嘅筆盒啊，同埋呢啲咁樣嘅。 我夢寐以求嗰啲筆盒啊！你有冇用過嗰啲六神合體嗰啲筆盒啊？ 咁冇，男仔用嘅。 唔係啊，即係佢撳好多掣彈出嚟，係啊， 男仔用嘅好似。 我唔係喎，女仔都有用，因為佢有出呢 個粉紅色版 嘅， 我見過， 但係好貴嘅。 我有用過嗰啲筆盒嘅，但係係藍色嘅咯，即係男仔嗰啲咯。 好似我記得。其实最后我都冇拥有过，因为我当时好想拥有啦，但系屋企人就冇买俾我啦，因为 唔会理你嘅走开。 系啦，佢就觉得呢啲好似系玩噶，即、就、系、是、你咁样样系唔会专心 噶。咁点即系唔好搞呢啲嘢啦。 好正，有个掣揿出嚟，有个窿系摆擦架，跟住好正，我觉得。 好多以前我啲男仔同学攞嚟玩咧，又加个陀螺嘅盖啊，弹个对面啊嗰啲啊， 弹去人哋嗰度， 系啊， 整人哋。 系攞嚟玩，但系主打都系攞嚟玩。 我谂起 Serial 咧，系细个嘅时候，因为麦当劳可以换 Hello Kitty 啊嘛。 哦。 所以我屋企系有嘅，系、哦、因为我屋企人系大人 咯。但系嗰 个时 代咧，我觉得嗰啲人咧，其实唔系可能真系好中意 Hello Kitty。 系大家都系你满， 即系等于我都有换过嗰个 Sloppy 啊，好多个系咪一百个，即系话唔同款噶。 我哋好似斑点狗最多， 斑点狗系，但我意思系嗰、那个诶 Sloppy 咧，都有曾经掀起热潮，即系譬如哦，你有冇呢只啊？跟住 你 讲 起 换 嘅话，我试过换地铁嗰啲宠物小精灵添啦。 吓、啊，你有换过添？你中意 我叫人换咯、啊。 你中意换边个？即系你上到嗰阵时候， 我 记 得系换小火龙嘅。 哦，点解嘅你？你有中意过比卡超嘅？ 我唔知，觉得小火龙得意啲。 我细个都 系地 铁 噶， 地铁噶、 哦。我细个反而有比卡超嘅嘢。 但系有冇话换嘅时候系需要啲咩嚟储嘅？ 好似系大人换俾我嘅都系。 哦， 其实唔会冇得自己换啫。 我就系记得食麦当劳换嘢都系 好多， 令大家即系譬如我又去啊换唔到，因为佢咧个袋系睇唔到里边噶嘛，我记得好似。 我头先谂咗好耐咧，究竟讲嗰个 Sloopy 系咩啊？我终于谂起系下面有个红色嘢，跟住个 Sloopy 好细个，好似啲模型咁嘅细只噶嘛。 佢瞓咗喺屋顶， 系啦系啦， 好多款咗， 有啲系企喺度嘅，即系佢系细只噶嘛。 细， 因为 Hello Kitty 系大噶嘛。 Hello Kitty 系毛毛噶，我记得系嘛，一个盒咁样。 唔系毛 毛， 系 毛 毛， 都系硬噶。 佢有啲太空人。 一啲啲唔同造型啊，唔同造型噶。 我记得有一轮系兴毛毛嗰只换嗰只，好多人话要你有冇呢只啊，冇人同我交换啦、啊。跟住咧拎住个胶袋嘅食完麦当劳喺入边有一个 Hello Kitty 特登包 几个。 阿妈间房有好多咯， 但 系 佢哋都 系 因为嗰阵时热潮，并唔系。 因 为 中意 真系 中意 可能觉得佢得意咯， 同埋可能都会食到麦当劳换咗一只唔拎翻嚟咯。 我有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屋企有细路咯， 即系同草 Mira 嗰个盒系一样，系咪？ 但 系 嗰个盒真系装个嘢食咧，我觉得好油啊。虽然有啲人系真系储嗰个，装个鸡啊，装个薯条嗰个皮啊。 唔系头先嗱讲完 Serial 啦，我觉得咧，譬如蜡笔小新最近都系好 多 翻贴啊嘛， 美少女战士都系噶。 我有啲觉得咧，啲人谂唔到啲嘢咧，就将一啲旧嘅咧，将佢变一啲嘢之后新。 同埋因为商机嚟，因为咧我哋呢啲人大咗咧，有能力去买啊， 即系买翻俾自己啲细路啊。有啲 早轮系又兴翻美少女，而家仲 keep 住，再出一啲即系可能以前冇出过嘅嘢 咯。如果以前一系咁讲，我发达啦，屌，成身都未少女战士， 中意 过 佢都买咗嗰啲咩粉盒啊，你 嗰个变身器 变身 盒嚟嘅，但其实我唔会用嗰只粉嚟化妆， 但佢都有买到嘅， 真系好靓啊，沙沙出嗰阵时， 沙沙出噶，我以为系某品牌， 即系佢代理佢呢几款佢嗰度买，仲有嗰个幻之人水晶嘅香粉球定唔知咩？ 咩叫香粉球？ 即系佢里边系啲有香味嘅珠啊，定唔知咩？即系你唔会用噶，其实你 因 为 你 觉 得好靓， 哇！幻之人水晶啊， 即系草嘅啫。 咁佢呢个系列出咗几样嘢？ 变身器唇膏， 变身器唇膏入边嘅色咧。你系唔会中意搽嘅， 冇理过嗰只色。 咁仲有几样嘢，即系佢出咗 变身棒啦， 指甲油啊， 变身棒啦， 我有买过的是我笔啦，即系嗰支笔系变身器嚟嘅， 跟住入边系写嘅， 入 边 真 系写 嘅，真系写，同埋嗰啲权杖。Okay, 变身嗰支权杖长型嗰个系笔啦，我又买过啦，跟住又买过，我而家仲买紧好似。我上次去日本仲去咗嗰个 pop store 咧，有 Zubu Zubu 啊 ，Sailor Moon 嘅 Zubu Zubu， 我圆形噶吓 ，Zubu Zubu 咯， 嗰只系圆形嗰只啊嘛。 系啊，不过我冇买人嘅，因为我啲人嘅好似买晒一 set 咁靓啲，我就系买咗露娜同阿提密斯。 哦，咁、那个好似 仲有 人系咩样嘅 set 产？ 咪 Zubu Zubu， 佢变咗圆形咁，好奇怪咯， 咁咯， 碌 骨咁， 碌骨咁。 系啊， 因为佢系人变咗个碌一个， 咁好多咁其实你迪士尼嗰啲都系 Zubu Zubu 都系人嚟噶嘛， 咁但系嗰啲有啲系米奇老鼠人得意啲， 公主诶公主都 卡通版，咁你意思咪小战士唔得意啊？都得意噶， 卡通版 讲嘢 我幻想唔到。 但我而家初头佢复兴翻嘅时候我就好兴奋嘅。 因为 终于 有嘢， 居然有翻啦！咁我系买咗好多下嘅，我屋企有成 set 细嗰啲公仔，即系企喺度嗰啲啊， 细细粒嗰啲， 有晒佢哋几个战士噶，即系有 Lola 乜叉都有。跟住而家我系有一个我书架有一个 session 就摆翻出嚟嘅， 系。 咁但系摆完之后觉得好啦，够啦呢件事，即系唔好再买 佢 制 止咗自己啦。 你唔会，除非可能笔，我觉得难 得， 我都会用嘅，咁我买支笔。 好难得佢制止自己。 我仲买咗个美少战士嗰个。出嗰個節目 ID 嗰個名咧，係貼紙嚟貼咗個夾度。 我覺得呢個反而有啲少嘅，譬如貼紙啊、小東西嗰啲可以買。咁公仔有陣時唔知買咗，真係有啲嘅。 公仔唔買 啦。我感覺到呢啲即係卡通人物啊，呢啲公仔啊 ，Sarah 又好啊，美少女戰士又好咧，嗱有一批人咧係舊嘅人，佢就中意翻；有一啲人咧就唔係嘅，係真係完全重新認識而中意㗎。有好多細路中意美少女戰士㗎，我知道，即係啲小學生啊。 即系佢觉得靓咯，可能 系 因 为 啲色啊 嘛，啲粉红啊，即系嗰啲。 但系咧，我都觉得佢系嘅，大部分咧都系学你话，即系以前中意冇能力买嘅，好似你大个咗啦，跟住嗰啲女人系啦，佢就哇呢个而家出翻， 我 要买啊咁样样，系啊，即系佢嗰啲。 我近年买过最满意嘅系咩？系 Casify 出嗰个变身器 AirPods 嗰套啊， 个套 我而家仲用紧。 佢出咗啲新嘢，咁嗰啲人就會真係買翻嘅。 但 係殼 就真 係 用唔到，因為設計核突。 我係覺得咧，佢出咧就出好啲咯，係，即係唔好有陣時太過。 唔係有時因為關咧，佢買咗拉伸嗰個公司，佢冇設計好佢嘅， 真 係 好差。 係啊， 有一期係 特別係迪士尼係好。 以前 Chocolate 啊， 我覺得太 Chocolate 都攞 過 Sailor Moon 噶。 好似系， 勾印落去嘅又系， 即系件卫衣，求其搭咗一个 logo 上去。点 着啊？ 可唔可以有啲诚意啊？ 其实咧，我想讲成日呢啲咁嘅 crossover 咧，乱成，即系攞人哋嗰个公仔嚟印一啲衫咧，对我嚟讲，你求其印个 Sailor Moon 个剪影喺个心口度，呢度有一个，可能左上角有一个，跟住嗰件卫衣乜柒都冇，我可能都买噶啦。但你印到佢成件卫衣都系咁咧，我就唔想买。 我觉得咧，就算佢即系买咗版权出咧，都真系要谂一谂点样印出嚟咯。即系可能佢拥有嘅版权咧系得个名、嗯 啊、 一个人头，但 系 要谂下点样。 同埋佢个 quality 靓唔靓？ 系啦， 有啲好鸠嘅真 系，系啊， 好渣。咪 有啲同埋有啲系翻版咧，系咪？ 恭喜发财，做乜啫？恭喜大家都发财。 做乜啫？次次都咁好笑，次次都咁好听，难怪人人都话 下下听，计计听。 做乜啫？优质 podcast。 对唔住，好难瞓啊！ 听做乜啫啦？ 做乜啫 ？Channel 对黑眼瞓确有功效。 好啦，头先我哋就讲咗一啲，我哋讲咗咩？讲咗 Samuel 啦，一堆人啦吓，一讲咗 狗男女头先， 系啊，狗男女 唔 系嗰个 狗 男， 只是 search 有冇啲正系咪正式嘅名咧？ 唔 系 唔系啊，真系 Samuel 狗男女就有噶啦， 系啊，你哋自己。 其实仲有一个叫八婆啊，唔知你记得 咩啊？八婆 呢个真系好难玩，系一堆女人同一大堆女人噶。 即系我哋 唔系啊，佢系一啲 Q 版嘅人形嗱人嚟嘅，跟住好细粒好细粒，佢全部好矮噶， 系咪叫 矮嘅八婆？真系好难搞嘅，八婆住矮 嘅都系， 好似系 Serial 出嘅都系。 好咯， 咁 就 打香港咧就咁打矮嘅八婆，可能出咗堆女人上嚟， 唔知咩。我唔记得系咪八婆？你嘅 Serial 系咪叫定叫咩？ 都系想讲 三姑六婆咧 咩？ 因为咧佢点解我咁讲咧？佢咧出现嘅时候咧，即系佢个 product 啊或者啲嘢咧，全部都系一扎女仔，你当女女 排开噶嘛？ 好多嘅，譬如譬如嗱一个手巾仔上面好多嗱，佢每个人系唔同样嘅。 即系 cookies 咁， 系咧到一堆女仔，但系咧嗰啲全部都系矮嘅卡通版嚟， 完全 即系可能冇颈嘅，得个身同只手对脚。 你以前系咪？我觉得突然之间头先谂起，你以前系咪有一个有一张画定系咩咧？系有晒 Samuel 所有人噶？ 哦，系啊，我曾经买过咧一个，其实佢系应该 poster， 咁咧 系 好大张，有啲似咧， 即 系 poster 咁咯。 系咪真系有八婆啊？ 呢、哦這个真系 系咪呢个啊？请问？ 哦，系啊， 真系叫八婆啊！ 唔系我咁样 search 到啊，系啊，佢咧其实有个日文名嘅，叫 咩 啊 ？Kurusa 啊嘛 ，Ulu Ulu Lu Ganku 咁啊， 唔知我哋乱咁讲呢个人，你睇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而家咁睇 ，Ulu Lu Ganku 啊，我见到佢咧，我就认得嘅， 少少系咪啊？ 佢有啲似蜡笔小新阿妈嘅后生版咁咯， 矮嘅全部啲人都系。 我知蜡笔小新阿美阿美啊，喺度发一啲无聊嘢嘅时候，佢变咗 Q 版咁嗰啲样。 佢个头发啲似美牙嗰个头发， 系啊系啊。 但系我唔知点解 嗱，佢系六条女嚟嘅， 六个 嘅 啫， 六条女嚟嘅系啦。 OK， 跟住有冇讲少少关于点咩噶背景噶？ 即系杨怡真系写 Samuel 八婆， 咁下面有 search到啦。 嗱，我真系好似记得佢叫 八 婆 仔， 八婆仔 呢度有人写住， 有冇啲名系叫八婆仔啊？ 嗰啲话叫嗱学咩学员 Ru Ru 八婆仔 啊，系啊，都系乌乌乌咯。 佢着校服噶， 嗯， 即系佢个造型系， 佢就咁着住一件粉红色嘅 T 恤，有个心形喺心口度。 因为咧好模糊嘅，佢只系一堆。好似卡通嘅女仔，跟住咧嗰啲產品全部都係粉偏粉紅色嘅，都係， 即係俾女仔用啦，係咪？ 其實咧，我覺得 是不是孫武二科嘅呢個細路版， 佢唔係咁矮，我都唔知佢係大人定細路，都係卡通形狀咧，即係 Q 版。 即係頭先擺明係文青嘅話，呢、這個真係一堆八婆咯。 佢有啲似一堆学生，大家好似好 friend 咁样嘅 feel 咯。但系咧，佢就又系好短暂。嗱，呢啲可能咧都系偏向我嗰个年代啲。我谂去到阿牛九十嗰啲阿杨怡就可能冇乜见，因为佢再之前少少。 但我见到我记得我见过，但系我唔会谂起。 因为佢 你谂下，我谂起九男女，谂起佢哋 系好疏。之后佢冇乜再发展啊。其实我都好佩服佢哋，可能咧佢不停咁样研发一啲。公仔啦，或者 character 出嚟咧，然之后咧，如果咧有比较即系欢迎，系咪继续出咯？但系就可能就慢慢退咯。 好，俾少少时间我。 做咩？ 头先 search 到咧，佢话咧关于呢个 character 咧， 呢堆八婆 就系呢班咧，就系就读露露学院元气满满嘅女孩子，性格各有特点。跟住咧，譬如佢入边咧有一个叫 Yoshiko 咧，就系热爱摇滚嘅， 即系背景 啊。系啊，有一个天文台嘅 Tom， 跟住中意扮靓嘅痴爷。我唔识读啊，嗰啲名开朗活泼嘅咩 Tommy， 哦，即系佢一堆女仔咁嘅 sell 校园， 系啊，会喺男仔面前扮可爱嘅 Marco， 即系等等好搞笑 嘅。其实我而家睇翻佢都几得意嘅，画得几靓嘅，但系唔系好红咯，即系冇再。 大家如果唔明嘅，到时我哋 po 翻大家睇得呢一个啊， 系啊 ，keep 翻呢张图俾大家， 我哋会俾翻呢个咧，呢个啊， 你有冇人记得呢个？ 呢个定嗰个？呢定嗰个？佢话你讲咩啊？心谂 即系似鸡，有乜企鹅咩系鸭嚟？ 唔系即系嗰个成日水怪咧，佢有背景都系讲话，原来佢系好咩啊，好丑嘅，跟住又冇信心嘅嗰啲咯， 但系温柔， 类似嗰啲咯。 我有 search 到噶，我上次特登佢话小水怪嘟嘟嘟日文名啦吓，喺 Samuel 嘅人物中系最唔受欢迎嘅一批啊。不过你可以不时见到可以见到佢同其他 Samuel 嘅人物一齐登场，其实佢一个好可爱、好搞笑嘅角色噶。佢嘅梦想系成为超级英雄。 就是咁啦， 系啦。 而我谂青蛙嗰啲都系有嘅， 系啊。 同埋咧，你有冇发现佢哋通常呢啲主要嘅角色都有个 friend 嘅，有只嘢跟住， 即系个下线，你先系， 即系 唔系有个 有旧嘢噶， 系啊， 附属品咯，即系可能 附属品。 XO 咪有个海狮 嚟嘅，系嘛？附属品 friend 下线咯， 细粒啲嘅， 有个下巴， 佢连个形态都系细粒啲， 即系小新都系只小白咁样， 系冇错。 咁呢 two shining star 边个系下巴？ 啲星咯。 同救云 筋斗云 系有啲可能有笑容嘅月亮。 佢哋坐嚿云飞嚟飞去噶嘛，系咪？ 咪同男同女，所以到嚟讲系咪哪吒定？ 但 系 我都觉得佢哋天使嚟嘅，细个 都系嘅，系嘅， 升咗天咯。 仲有咩？仲有而家咪有好多咧，嗱好 hit 嗰啲又唔想讲咗，有好多系一闪即逝嘅，即系有一期好 hit。有一期就 都有 咗啦， 系你讲嚟听。 如果我记得有嗰啲咩趴地红啊， 系 我趴地红而家都唔系好差嘅， 但 系 好 少啊。 好中意啊， 台湾有好多，好 系啊，趴地红冇乜 feel 噶， 系啊，同埋个样唔系几靓。 但有一排啲人好中意噶，真系。 我而家就系讲一啲一轮嘅， 半钟都系啊， 一轮 成个信和都系啊。 或者你见到啲同学咧，嗰啲水樽啊，嗰啲嘢咧，都系有嗰啲样，就真系 hit 噶咯。 咁但系一排咧，冇人再持久仲中意紧啊。 冇乜， 好少咯。跟住仲有咩巷窿面包啦？我唔知道有冇人记得 啊。 巷窿面包，你 系 话面包超人嗰啲定系 唔系面包超人？话面包超人， 面包超人到而家都好。 面包啊，巷窿面包， 巷窿面包你唔知啊？ 唔识啊？ 你又要睇 TV 啦？ 因为咧，面包超人咧系主打幼稚园嗰啲小朋友 嘅，出名啲嘅。 系啦，佢有几个嘅， 同埋佢系一个动画，即系卡通嘅。 系， 但 巷面包 真系冇可能，你见到佢样都唔会觉得中意。 我其实以前咧，我同学好中意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同屎捞人冇乜分别，得啡色一嚿下手，好唔开心咁样啊！ 唔识写个行 feel 系，系啊，唔识字啊。 跟住揾下 先， 先 系。 仲有咩？我哋嗰日讲起，仲有一个系，而家冇人中意爆炸狗。 我爆炸狗有啊，佢个头七彩颜色嗰个 系 啦， 波特都好七彩。 系啦。通常佢嘅底色都系粉蓝色嘅。 爆炸狗好犀利，我以前识一个人咧，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一个 变成真嘅爆炸狗， 有一个嗰啲 养咗一只爆炸狗。 佢 嗱你一定见过噶。 啊，呢个叫巷窿面包啊。 嗱都系见过，但系可能唔知个 名系啊。 呢个喺 MSN 嘅时候好多呢个嘅sticker 噶， 我老系我同学好中意嗰层。 我记得我有个纪念册系呢一个啦。 我 有个 爆炸面包相纸咯，曾经。 同埋佢个样咧都系好灰嘅。 我 系 坐， 所以我咪觉得可以屎捞人咁，成日都唔开心，啡色一嚿咯。 唔系，佢有啲似嗰个纸盒人咯，我觉得个 哦，即 系 啡色 咁。 系啊， 佢嘅背景都系 set， 佢即系佢譬如佢出嗰啲嘢咧，可能侧边有句我唔识读啦，认入。但我 feel 到佢系应该有少少 咁啊， 即系可能唔系几， 唉，生活真 系 很灰 嘅， 系 啊 系 啊，嗰啲咯， 用嗰种形式嘅， 天气好差嗰啲， 天气先生， 跟住头咧有三条线嗰啲，好似小丸子嗰啲咁啊， 小丸子个阿爷嗰啲匪句啊，有状之匪句嗰啲咯， 野口同学咁， 跟住后面有蓝色咁样好 set 咁黑晒咁嗰啲咧， 爷爷 呢个都系好短啊，我都觉得，即系好似 有一排 唔知几时出现又唔知几时 冇 咗 啦咁咯。仲有咩爆炸？我哋仲有广角狗、大头狗，佢哋仲用广角镜影嘅狗仔。 有一轮好兴咧，就唔知有冇。 佢通常系嗱，佢唔系坑人物嚟嘅， 唔系真实 嘅。佢真系影一堆狗仔，但系用广角镜嚟影，个鼻就好大，只眼好大， 鱼眼咁嘅 镜 嚟嘅。 但系就哦。 佢我又其实我都好想知佢究竟个背景点解会生产呢啲咧，就系佢就将 一堆嘢之后 受欢迎， 一堆嗰啲 B B 狗用啲鱼眼镜影完之后出好多 product， 我都买过，即系可能佢印咗，其实佢有啲胶胶地， 通常系补，即系 印咗上啲间尺。 你头先讲嗰啲嘢全部都胶胶地啊， 唔系佢，我意思佢个心思仲有啲胶，冇咁话诶，你头先 Samuel 嗰啲会出一啲粉红色啊， 因为佢系又好喺日本嗰度好系统去出呢啲精品。 佢嗰个狗我就唔系好清楚佢背景，因为细个你都系见到有人兴就哦用啦咁样嘅。 睇嚟我哋要搜集翻呢啲图片， 可以 俾翻佢睇。 有大头猫噶，其实。 但狗好似多啲， 但可能狗比较 嗰只眼大啲，所以多人中意啲啊。但头狗我记得只眼好大，好似水汪汪望住你咁。 系因为佢有几只系比较出名，八哥嗰只好多人中意。 哦，系啊，见过啊。 因为有啲人养八哥，即系佢嗰几个款咧系比较多人。 我都中意猫， 金毛啊嗰啲咧。 系猫有其他系列嘅， 咪仲有谂起有一个系嗰个芒刺刺啊。 芒刺刺，我有识一个人好中意佢。 系 啊，但系咧我细个咧，因为我嗰时。唔兴芒刺刺咧，其实但系都有呢样，我知道嘅。对我嚟讲，芒刺刺就好似《西游记》里边嗰个水帘洞嗰啲比较核突嘅马骝，即系深啡色嘅，啲、 哦、 毛披下披下，唔系好靓嘅。 我就会 咁咯。 印象咧，我觉得好旧，因为我咧就系、是、觉得佢系 好以前，即好似我阿妈中意嗰啲卡通，不过咧佢搵又系咧复刻翻咁咯。 但系我中意嘅时候，唔系我唔系我中意啦，即系我知道佢受欢迎嘅时候咧，首先系中学嘅时候啦，有一批人好中意， 系啊。 咁然之后咧就过咗十年之后啦，有一啲中学生佢又中意， 唔知点解撞到， 就好似而家嘅情况咁啦。所以可能你真系你阿妈嗰个年代。 系啊，因为我点解我会话佢系咁耐咧？我见过一啲好旧嘅片咧，啲人咧屋企系摆只呢啲公仔噶。即以前是出啲公仔 的，以前嘅《西游记》咁样就， 其实日本嘅都 系。我听过咧，有听过阿郭子健导演咧，佢话细个咧就成日睇个广告咩 ，Monchichi Monchichi 炸条鞭仔更加妙啊！但佢系讲紧佢应该再大歪歪，应该七几年嗰啲人嘅，即系比 大歪歪好多。 系啦，咁佢再嗰时佢好想买只 Monchichi 啊，但系好贵噶。 咧佢曾经嗰阵时再出过， 即系好似而家 Samuel 一样 啦，好贵噶，唔会买噶。 因为咧有得细路系有一只系。间屋度，即张床上面噶， 有一只喺间屋度， 即系佢会买一只，你就觉得啊，佢好有钱有呢只嘢咯。 系啊，咁都系到我嘅嗰阵时就系 Hello Kitty 啦， 系啊系啊， 好多。 咁但系佢突然间唔知点解 高好有钱， 但系我觉得 Monchichi 都系高级啲咁嘅，唔知点解 高级啲， 因为佢好贵噶买得。 哦，可能系啲产品， 系啊，同埋以前有一间铺，成间铺都卖佢噶， 我都见过。 而家仲喺度， 美丽华下边 嗰啲啊， 都好似有。 唔系喺嗰个 切之宝。潮流特区， 潮唔系啊，喺嗰个兆万隔篱嗰度啊， 兆万隔篱信和， 兆万隔篱信和， 唔知啊，咁你喺呢边隔篱可能系隔， 唔系卖冷面嗰度楼上，嗰个系咪啊？突然间唔 知冷面嗰度楼 就系兆万咯， 系咩？哦 ，OK OK， 兆万 而家仲喺度噶嘛？ 系啊系啊， 家乐坊冇咗啫， 系啊系啊，家乐坊有喺度，不过就已经唔系家乐坊啦， 唔系叫家乐坊嚟嘅， 系 啊，即系可能有一啲人仲系中意呢类型，佢咪有啲咁样专门收集。 同埋突然间讲，我谂起你应该可能杨怡之 Y Y 应该唔知黑超 B。 哦，我知道， 系咪啊？ 系啊， 嗰个日本嘅啊，佢叫咩？佢黑超 B。 其实我唔知佢叫咩名，总之我就知佢叫黑超 B。 你形容一下先。 黑超 B 其实系美式啲嘅， 系啊系啊。 你 feel 到佢应该用一支好粗嘅 marker 嚟画出嚟， 因为佢啲公仔有黑色边。 系啦，跟住佢系扎住个髻咧向上 金色 金发嘅髻， 女仔嚟嘅。 戴住个黑超系嗰个眼镜，好似 肥 姐嘅眼镜，白色边嘅。 我有知。 戴住珍珠啊，咁 样 嘅。 O K。 戴咬住个奶嘴嘅 定位，我唔系好。 我 知佢系，因为佢系小青少年噶，但因为佢出啲嘢。 我中学嘅时候，我同学好多 青少年， 系啊系啊，好多细 同埋 其他人中意。 我都唔知佢真名叫咩， 就系叫黑超 B 啦，咁咯。系咪？系咪美式嘅咧？听到唔系日式 嘅 嘢， 唔似系日本。 咁你好难讲噶，美式定日式呢啲嘢？ 佢日式扮美式啊，即系佢日式。 嗰九男女，嗰英国、英伦 都有日式同埋美式啦，系咪？ 但系大部分，如果你咁样睇翻，而家都系偏向日本出嘅，大家好似比较 唔系咁 啲人中意。 迪士尼都好多， 咁喜羊羊都啊， 阿超 B 啊啦， 系咪啊？系啊， 红色嘅 眼镜，系系 sorry， 系红色嘅， 系成个金色添。 个头咧，好似人啲牛角卷咁咧， 系啊， 系商品来自日本， 哦，都系日本塑胶。 你睇下，真系佢好犀利。 咁睇嚟只有迪士尼又可以抗衡日本嘅嘢， 我都觉得系。 但系日本嘅迪士尼抗衡， 因 为 咧嗱，即系你去嗰啲扭蛋啦，或者系一啲夹公仔，你就知道佢入边嗰啲分布咧都系 好强。 好得迪士尼可以抗衡到佢。 如果你在日本本地嘅话，咁当然日本有好多，譬如漫画 啊 嗰啲嘢都好多啦。咁但系如果喺我哋香港咁睇，你除咗讲日本，譬如有叮当啊，头先我哋讲嘅叮当啊、小丸子啊， 真系不得了， 即系呢啲大家系啦，呢啲基本嘅之外，另外抗衡嘅就系迪士尼成扎。 嗰派咯，系啊，即系西人得迪士尼嗰扎同佢对抗， 或者系譬如 Iron Man， 即系变咗系大人 嗰 啲 咯。但系你讲系细个咧 ，Mickey Mouse 啊， 精品类可能。即是他们两个的抗衡咯， 一定 因为 有 一轮又是变成做精品类是那些迪士尼的产品，即是譬如即旧一些可能是米奇老鼠，但是后来就出现了很多那些什么 Chip and Dale， 很多你 Winnie the Pooh 都几个啦， 是有一轮很多人喜欢 Winnie the Pooh， 是啊， 我有个以前有记得有个朋友好都很喜欢， 还有我有个同学以前就偏一点他喜欢 Eeyore， 但很多人都没有 Eeyore 的， 是因为他其中一个角色 是都很少，都是那只猪仔都跳跳虎， 你有 没有想 起其实呢啲產品咧有間嘢，嗰間叫咩啊？ 小肥肥一族嗰、那個，你話呢一個？ 唔係嗰間鋪頭，專係賣呢啲即係唔係 Disney Store， 係類似文具鋪、精品店中間，佢專係出好多呢種嘅產品㗎。 Winnie the Pooh 出得唔靓噶， 唔系因为迪士尼嘅版权系好多公司都可以买噶，所以你唔好问我喺边间公司，可能有好多间公司。 公司有一间嗰啲嘢，但系嗰啲嘢咧印晒上去，但系你可能拣唔系好多， 真系好多啊， 多到你系唔知系边间。 唔系嗰间有好多分店，当时而家唔知有仲有冇间。 我知你讲边间，但系佢应该我留 咗啦，而家 执晒最清楚嗰间应该以前喺 Sogo 后边嗰条街有一间 都有嘅，好似 系地铺嚟嘅。 我知你讲边噶， 系啊， 有会员 制噶， 有啲米奇老鼠嗰啲剪影噶。 系因为咧，如果你系 Sario 就有间嘢喺精品店买 Hello Kitty 啦，咁佢另外嗰间咧就系呢间，就专卖嗰啲迪士尼嘅产品，但又唔系 Disney Store， 唔系咁靓嘅。 我谂 Disney 嗰个点解抗衡？都希望佢有，佢真系有卡通片嘅动画，之后睇完 Toy Story 就会哦，咁就买胡迪咯，买巴斯咯， 系有公主啊，买公主， 系一堆公主杀死你啦， 同埋入到迪士尼啲细路唔打扮下都觉得好奇怪啦， 系啊，咦嗰个系咪细路嚟嘅咧？你 Pixar 嗰啲嘢都系啦，即系播，即系睇完一套就哦出现啦，就中意啦， 出咯，大 堆 咯， 跟住我以前用中意个 Chip and Dale。即是那两只松鼠仔曾经啊，但我都不是沉迷了很久，好像喜欢那一排咁嘅啫， 都系一轮轮。 同埋以前好兴就是如果要买头先讲嗰啲 Disney 嘅精品或者 Samuel 嗰啲，其实咧中学时候嘅我咧就唔会去嗰啲，唔会去 Samuel 铺头买 Samuel 噶，因为好贵嘅，你觉得唔会噶，系啊， 因 为 好贵咯。 我通常去地大，铜锣湾地大有几间嘢咧系专卖啲精品嘅。嗰啲铺咧好细，但系成间铺都系嗰啲嘢噶，好多公仔啊， 即系嗰啲稍微冇咁贵啊嘛， 又 咩日 本买翻嚟啊，代购啊，喺嗰度睇咯，就唔会真系去对面 Sogo 上边嗰个 Samuel 专区嗰度睇就。 我以前系 Sogo 对面嗰个商场，我谂你就冇乜行过。 边度嗰度系？ 即系而家角落头仲有一个叫金 港， 唔系 金百里。 金百里系啊， 嗰度唔系角落头系嘛？ 咪 都系一个角落头嚟嘅， 中间角落头咯。 系下面卖牛仔裤嘛， 系啊，即系姜头湾啊， 咁多嗰啲嘢啊。 而家应该我冇 卖衫嘅，仲有 以前上面好多有啲精品啊，即系卖啲公仔，即系类似旺角嗰啲潮流特区。 但系咧，我去行嘅时候已经全部卖衫， 冇卖衫， 以前 就 系 卖衫，但系有一个距离啊嘛，有年代系啦。 当时主要系我啲同学嘅家姐咧，先带我去行啲咁高级嘅，因为以前细个行旺角嗰阵，平啲啊嘛。 包括旺角以前我小个好少行，大啲先行，所以因为唔系住九龙唔好食咧，所以就接触咧系就去嗰啲文具铺咧，本地文具铺，即系楼下 买嗰啲笔， 佢都有呢啲嘅，不过就冇咁多咯。同埋最开头咧，以前细啲系喺集成上面嗰度咧，好多呢啲精品店噶，我就有买嗰 啲，就系睇啲日式嘅精， 唔系 Sario 好多，全部都系 Sario 新嘅，又话唔知呢啲系几多钱啊，咁挂身 有咩公仔？突然之间， 迪士尼，迪士尼唔讲晒， 迪士尼公主而家 小肥肥一族啦， 有啲人都好中意嘅， 系 冇名啊。 系啊，冇名好多我都 系啊，小肥肥 有啲人 好多， 好， 但都系来自日本噶， 系咩？冇名系日本，唔系鬼佬嘅咩？ 我要再 search 下， 唔系咩荷兰，成一个北欧嘅 Miffy 咁噶嘛？ 唔系诶，冇名好似唔系，但我唔知系有动画，我都睇过，几好睇。 系啊，我中意个动画。 反而佢有卡通片嗰个流，好似几好睇，因为嗰个阿美系好佢个动画里面。 但 我 记得佢叫枝扎嘅， 唔知系咪阿美啊？咁点解我记得阿美嘅？ 枝扎系另外一个，佢系只动物啊， 佢个 friend 系啊，只动物啊， 佢嘅下线。 系啊， 下先个样好奇怪噶，好似。 其实佢本人都好奇怪，冇婆咁样。 佢系一个细路定系一个大人咧？大家好似有啲模糊。一个阿婆。 唔系，佢好似千寻嗰个婆啊嘛，不过佢尖啲啫嘛。 但系佢好似细路咁咯，又。 唔知哦。好，其实嗰个男人叫咩啊？想问绿色嗰戴帽。 史力奇咯， 史力奇。 有啲人好中意嗰个绿色嗰个主角噶，即系个人啊。 绿色嗰个主角。 咪就史力奇咯，即系中意呢个，即系唔系中意嗰只两只河马？好似话嗰两个唔系河马嚟噶，有一次讲翻。是啲精灵嗰啲， 树森林精灵， 类似即系佢话唔系河马，但 其实咧以前 咧，由细到大 我有攞呢个武名嚟烧人嘅。 哦，因为有啲人似， 因为有啲人咧有一个女仔咧，好似小学啊，佢块面咧就系圆，即系好似有一嚿肉咁，即系好似武名咁有个面咁嘅，吓到哇，武名咁啊你。 嗱，我咧就上网睇翻 WikiWiki 啦，咁咧就话咧系1950年， 好旧噶啦， 1950年代嘅武名玩偶啊，曾经有，即系其实佢嘅历史系好远噶啦。 哇，好旧！ 佢其实系芬兰瑞典家族， 你又系芬 女作家， 蒲葦洋蔥，我唔知道英文係咩啦。系啦，咁但系因为咧，点解我话成日觉得佢嚟自日本咧？因为日本系一个冇名主题嘅公园噶， 哦系啊， 即系佢哋有好多产品喺日本出，所以就变咗会 有日本中意啊，跟住攞嚟自己出啦。我想问嗰只系咪河马咧？好似唔系啊， 好似唔系河马嚟噶， 但系一直以为佢河马细个， 但系冇名一族嘅后裔就系冇名啦，人哋 佢哋呢一个人呢、這个种族个名就系咁， 冇错嘅。 我而家会买呢、這个，我而家通常成日，我上次去日本买最多嘅系摩利扎吉变嘅嘢， 即系龙 宫崎骏嗰啲嘢，系啊， 即系嗰个系列啦， 系啊，宫崎骏嗰啲嘢， 嗰个系列而家又系后屘出现咗好多专门店啦，香港咁 有 多人去即系睇， 我每次经过都会入去， 因为以前买龙猫即系宫崎骏嗰啲少噶，好贵噶，同埋你搵多间铺买嘅话咧，好贵嗰啲。 我想讲就算少到，我讲紧系我嗰阵时睇，其实千与千寻都唔系太耐啦，即系可能魔女或者龙猫再耐啲噶嘛。千与千寻有冇廿年啊？ 都而家可能有。 千禧九九嗰啲啊， 龙猫系超耐， 系龙猫再耐啲。即系先嗰阵时嘅话，其实咧，就算嗰个千与千寻好 hit 之后咧。都冇咩可以买到噶， 因为少个冇嗰间铺嗰阵时 冇 得， 冇呢味嘢噶，你都唔知边度买到佢。 你咪可能又系要去有啲旺角，有啲人买咗翻嚟嗰啲咧，好贵嗰啲。 跟住系近我谂近啲十几年啊， 佢开咗 十十年啦， 系先多出佢会开始研发哦，呢、這个动画可以出呢啲嘢，先多啲嘢买啫嘛。我成日都买摩利扎吉变嗰只猫。 但我 谂 最即系最卖得嘅都系龙猫同千与千寻都 多 嘅龙猫咯。 仲有一啲我哋唔睇未睇过嗰啲，或者系比较嘈嗰只， 比较嘈嗰只。 边个？ 有一只咧，佢系好后来出嘅，唔系千与千寻嗰个系 咩卡通？ 唔系宫崎骏咯。 宫崎骏边个？ 佢 哈尔儿童城堡， 唔系哈尔啊，另外一个我唔记得啊，因为我而家 search high TV search 完，而家个脑喺度冇名啊。 唔系，即系佢系宫崎骏嘅咩样噶？系动物类定人嚟噶？ 系咯，定精灵？ 因为咧，千与千寻咧都系红啦，即系我意思佢嘅产品，大家 都 会多啲人睇啦，龙猫啦，哈尔儿童城堡啦，因为有时候见到佢出嗰啲。即系嗰啲 product 有啲玩具咧，系嗰个火石都系嗰个啦。咁仲有边个？好似都系呢几个比较多人睇嘅。 仲有， 咪你嗰只猫啦，你有 嗰只咯，我摩 尔 扎吉变嗰只黑色嗰只吱吱。 猫之报恩咧，其实猫之报恩都几红 嘅，少啲嘅。啲 天空之城嗰啲情冇添啦， 有嘅， 太旧。 但嗰啲咧，佢好少系印落一啲。天空之城成日出嗰嚿城堡，嗰嚿嘢， 系 嗰个城。 系啊， 少少嘢就算啦。啲人唔系 好 hit 噶，嗰啲人 系咪啊？ 喺度着到烂身烂世， 出嚟系啦， 冇一个形象可以。 喺个手巾有个烂身。 嗰座城堡即系好似银山嗰度咧，咪话取景银山嗰座嘢成日都出 声称 系啊。 所以 仲有 可能都要睇 product。 其实我另外仲好中意阿尼亚蒂，佢都好少， 都少啲啊， 好少噶。 点解咧？ 阿尼亚蒂好少噶。 因为佢得人，唔知点出，即系嗰啲样系冇得。 因为可能艾利亚蒂咧都系系佢人类为主啦，即 系 佢冇一个动物或者一样魔法 公仔啦， 特别嘅，譬如煤炭屎鬼嗰只周围都有噶，煤炭屎嗰粒嘢啊， 系 好多噶。咁但系 可能咧系因为咧佢嘅卡通都系偏向人物咧人啊，你出嗰啲 product 有冇印个样？ 譬如白龙可以印嗰条龙啦，冇面男啦，即系可以印呢啲。 所以我 觉 得 千与 千寻唔顶咁多，因为佢好多怪物啊嘛。 系奇奇怪怪嘅嘢。 你可以就系出学你话斋，就系嗰只冇面男咁好多，好、 多 人中意冇面男啦，系啊。 波儿啊话， 波儿都好似冇乜。 系啊，有一轮好兴，但系咧佢啲 product 而家反而少咗嘅，有一轮 咗 好多。 我上次去嘅时候都有嘅， 但我想讲波 阿大系冇嘅。 波儿呢个动画咧，其实我冇睇过，因为佢原因系当年咧不停播 邓紫棋唱嘅，好似唔知啊。总之就 系 系咪好嘈先？嗱， 我顶唔上。当时咧，可能嚟我受到呢个酒吧嗰个。电视啊， 个 roadshow 不停喺度播啲广告，令我资料到咧我爆炸。 同我成日嗰个 trailer 系咪咩中介中意波尔，中意中介啊？ 我觉得好烦，每次听到嗰首歌我想死。 唔系幽灵公主我都好中意噶， 但系嘥系啊，都系旧 啲嘅，但系有嘅，但系冇少啲。 系啊，咁但系最近有一套阿牛睇咗未啊？ 早排唔记得咗 啦，系啊系啊系啊， 未 因为好严肃， 因为好吸引。 我怕我睡着有阵时 候。不敢看着迟点先。 因为有些不是很吸引我不知道为什 么。我觉得他有阵时候那些是很成人的。 加上很有意思的。 是但是就会闷可能会。 我都 是层次。 我都是 Netflix 看一次千与千寻先。 千与千寻我觉得是比较可以翻睇的。 我当时小个戏院看的时候我觉得哇好犀利啊。 是。都是。 居然这样那即是怎样都见不到的了。黑哥没的了。翻咗去隔咗咁耐先点啊？咁咯， 跟住最后我哋真系谂唔起，即系而家讲紧都系日本。 系啊，嗰、那个冇名咧，即系头先小肥肥续再睇咗，原来咧系因为日本咧有一个有啲人咧就改编佢，就做咗卡通出嚟啊、哦。即系嗰啲后来你可能见到嘅卡通片，其实可能系 日本做嘅。 同埋我想讲，其实好多人中意比卡超都 系啊，而家都好中意嘅男仔。 Pokemon 宠物唔系鬼佬啊，我先 系 鬼佬好中意。嗱，我除咗喺网上见过千奇百趣啲人纹咗 Sailor Moon 嘅嘢喺身之外，就系 Pokemon 啊， 比卡超。 比卡超话佢有出咧。外国版的所以可能啲人会认识多。 所以我上次在日本咧行嘅时候，有间 pop up store 系诶宠物小精灵啊 ，Pokemon 好多鬼佬排队 都有系， 即系着到成身都系，好似好开心咁行出嚟，满载而归咁咧。 系因为佢哋好中意，可能有啲 game 实况下咧， 系啊， 佢哋系有啲有一种好似系啊，你觉得系啲鬼佬中意亚洲嘢，突然间就 Pokemon 咁啦。 系啊，个个一讲 Pokemon 啊，我都中意啊咁。 但 系 其 实 我 细个 咧，我本来。我谂 Pokemon 出嘅时候，好似我已经冇乜睇呢啲， 即系大个咗 啦，系大少少啦，冇乜 feel 噶。 我无感噶。 我最记得系佢话唔知咩Pokemon 即系比卡超个电击嗰个闪光嘅乜叉嘢啊， 晕啊嘛系嘛？ 系啊，嗰阵觉得好奇怪，当时吓 咩嚟？点 解会晕定系咩啊？吓卡唔 因 为 佢 睇电视啫咩？ 片里边佢会发电嘅时候咧，好似话晕，整到有啲人有癫痫症咧， 系啊，影引发 佢 啊嘛。佢 哋唔好睇到。 我想 讲 自此之后咧，我睇一啲嘢就写咩似画面咩有强光唔知咩， 因为有啲人见到闪光会抽筋嘅，咁可能有人试过啩，系咯、 啊， 即系佢就哦，我都嗰阵时睇过呢个新闻， 系啊， 咪同埋当时咧，佢好兴嘅时候咧，我都系已经比较大个，冇我唔系好知道吓点解咁兴嘅，因为啲人系讲紧好多只精灵 啊嘛，系啊， 佢储晒嗰啲啊。 你 记 唔 记 得以前掌门人有一个环节就系搵一条男人背晒咁多只精灵嘅名字、啊？ 哇，总共几多只噶？其实 唔知百鸠几只， 唔知啊，因为佢有新噶嘛，新就可能有新噶。 跟住有啲 系大挑战嚟嘅，即系有条友就系要背晒啲精灵名字，佢唔识噶。 Okay, 有条友就拉台布啊嘛，记得 唔记得？ 拉台布啊，大挑战啊，台布全部摆晒成。成日一拉就要拉出嚟， 那個超級無敵拉台布嘛。但問題是背精靈名我真冇聽， 有 個 家庭觀眾嚟嘅，即係佢素人嚟嘅，即係叫佢背 Q 曬佢就，即係佢嘅最後考試就係個畫面一出嗰隻就要講，哦呢隻係乜？要咁樣 咯、哦， 因為我對於嗰個精靈咧，我真係唔係好，我真係識幾出名嗰幾隻， 皮卡超咯。奇异种子咯，卡比兽 小火龙嘅，识 卡比兽系因为秦王啫。 唔系我哋最近系有，因为我有玩过只 game 系 Pokemon 嘅，所以会再认识啲，知道佢啲招式咯，同埋 譬如比比鸟咯，因为周刨个头啊嘛， 因为啲人系咁作翻啲人出嚟。 系啊，嗰 个 梦幻啊，即系嗰个九尾狐。 系啊系啊系。 呢啲咯，其实都唔系好识嘅其他都。 但系佢都系有少少不死嘅、即系佢有继续。 因为佢有游戏嘛，而家辅助啊嘛，咁你咪识咯啲人， 都系。 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如果你啲卡通人物，除咗你要个产品精美 系 之外，你仲可能仲要有动画啦。 如果有就更加好耐啲咯， 唔系好似蜡笔小新都有 game 啦， 即系啦，叮当咁咯 ，support 佢 一路都有噶，即系除咗动画一路有，仲有叮当大电影啊，跟住有啲有路咁。 叮当仲要后屘再改名，啲人认识佢有另一个名咁样咧，重新咁系重新。 都系嗌叮当， 宝可梦都系啊 ，Pokemon 都系啊， 重新 佢将啲名字改翻晒，统一翻。 系啊，啲细路又哦，原来佢哋就讲。 你知唔知嗰次我同我 friend 倾开，佢就话可能有一日咧，小丸子唔系叫小丸子， 咁叫咩啊？ 跟住我其实小丸子真系唔系叫小丸子，叫樱桃子。 系 咁、 啊、 以后可能真系叫樱桃子。 佢姓 樱， 叫桃子啊嘛，其实 系啊。 但系香港就樱桃小丸子，系咪？ 咁佢咪真系摸摸壳嗰啲 friend 咯？系啊，因为 就小丸子好似系佢屋企人。即系亲昵嗌佢嘅一个名字、 哦，即系阿妹咁系咪？ 系 佢正式嘅名系野原新之助，系小新， 系啦， 野原葵 系啦，即系佢要改个石全名系咁，但系我哋平时嗌佢又 嗰 时 我仲 谂 野原葵，咁佢白小白咩野原白咁， 系狗嚟啊小白得噶啦。 系啲人有啲人就其实小白究竟系边嘅品种嚟？ 成个名系咩啊？ 野原美牛咯， 野原 就有得括住唔知三十岁定廿九岁咁 才系咪啊？ 野广子嘛， 系啊， 你记得佢系爷叫咩？ 唔记得咯， 银之助 哦，好似系。系 死咗身都好多嘅，我都会睇嘅，即系我去日本见到死咗身嘅铺头，我都入去睇下有啲咩。 死咗身好多喺日本 嘅，系啊， 长青嘅都系。 而家就出到咧，我心谂我以前就边个会买嗰个动感超人，佢而家真系出一个动感超人俾你买 啊！佢个 figure 系 好正 啊！ 嗱，我有啲模糊咧，因为咧佢最近好多呢，学你话斋，佢明明动感超人都有人买啦，佢一只叫不理不理左卫门啦，都有另外自己出嘅， 不做好 hit 嘅都 系啊！但我想问你嗱，嗰个我都记得系咩？有一只咧系好似。桃红色的好像狗又 哥斯拉咁噶嘛？ 嗰只系咩嚟？ 嗰只其实只系小新嘅工具， 出嚟系咪啊？ 小新玩嘅玩具嚟嘅。 但系佢有冇名噶？ 冇，佢屁屁超人定咩啊？因为咧佢个屎忽嗰度咧系真系个屎忽露出嚟噶。 唔系，佢系有一只另外有一只，我见到因为咧系两只啊，点讲咧？佢系桃红色噶，好似狗咁噶，我就系唔知嗰只系咩嚟咯。 不知道讲乜，但系知唔知我讲过讲咩？屁屁超人， 屁屁超人， 嗰好似哥斯拉咁，佢其实系小新玩嘅一个玩具嚟嘅。佢个屁屁会唔知成日佢唔见咗，我个屁屁超个屁屁唔见咗，因为佢成日甩出嚟噶嘛，嗰个位 系啊， 成日搵噶。 不理不理系咪佢自己画噶？ 不理不理不咗卫门有少少似系佢自己幻 想 出嚟， 想象出嚟嘅。 同埋有阵时漫画咧，不理不理不咗卫好长呢个名，总之嗰只猪啊， 嗰只猪 就同佢一 齐 系啊，咪武士探险咁噶嘛？佢哋会人真系好穷啊！我哋即系去啲旧嘅时代就有不理不理不咗卫门，唔知道有冇人仲？而家我记得，其实我以前咧冇乜睇。 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屁屁超人啊， 呢个咩啊？好光 中间嗰只， 唔系呢个咧。哇，我觉得即系吓，唔知有冇人反驳呢个系佢成日食嗰只零食嗰、那个嗰、 啊、 个嘢，嗰、那个朱古力饼嗰个公仔、啊 哦。我哋食过嗰个朱古力 绿色噶嘛，佢个、 啊、 盒嘢，但系上面印呢个噶。 哦，真系佢嘅一个零食嘅、 啊啊， 我哋食 啲嘢嚟噶。 嗰个零食啊， 佢好似有公仔喺屋企，即系小新本人啊，即系佢有呢只嘢噶，好似 唔系，因为而家有得夹佢呢款嘢食啊。即系由呢款嘢食出咗， 真系佢净变咗一个真实嘅嘢食。 系啊系啊， 吓、 啊、 连嗰个屁屁超人都有得买啦、啊。 即系佢而家将呢啲侧边嗰啲角色都变晒咗。 真系买动感超人都几好笑， 即系好似叮当个豆沙饼系嗰个叮当。 即系你可以买个时光机咯、 啊， 而家真 系。系啊，跟住佢连咧，即系妮妮子嘅兔仔都独立出嚟。 妮妮子嘅兔仔好啱所有妈咪拥有啊，即 因为佢就成日呢个角色都整咗可以夹公仔有得夹咯。 妮妮你阿妈咧？佢入咗去打兔仔， 系好恐怖。 咩啊？少女 P 都有啦， 所以佢就 封建中意个魔化少女 P 都有。 佢好搞笑，佢将一啲侧边可能系故事里面出现过呢啲咧， 因为小新就 get， 即系佢就系呢啲无谓 地 啊嘛。 同埋佢永远都未长大嘅，因为咧我见有啲人模拟佢长大，有冇见过？ 你唔使等佢长大啦， 好似叮当咁咧，即系 永 远 都未毕业噶啦， 系啊， 都 系卡咗。系嗰个时代， 柯南都永远系柯南。 柯南真，其实我想问咧，柯南而家 ending 咗未？ 未噶， 佢仲未完， 仲做紧噶。 但想问佢嗰个小兰知道系佢未咧？ 我唔知啊，我而家冇追。 系新一嚟噶嘛， 就未知噶，因为佢有时会变翻新一噶嘛。 屌，唔知搞咩？ 佢有时咧，佢有一排咧咁样嘅，有一个剧情嗱，我有睇到嘅剧情咧就系话咧，佢柯南小心有咗有酒精嘅嘢，咁咧佢就会发烧，跟住就会变翻新一，一个好短暂嘅时间。 但系真正嘅佢 系啦，就会跟住如果啲酒力过咗咧，佢又会变翻柯南啦，跟住有光晒， 即系搞到 衫咁， 搞到好似佢嗰个。本身的自己是变出来的。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咁 惨，其实嗰个成日嗰个博士好似百变星君嗰徐锦光， 或者系好似slam dunk 嗰个教练啊，即系佢哋嗰个角色个重要性， 怪怪咁样。好咯，仲有咩？我哋仲有咩公仔未讲？其实好多嘅， 忍者乱太郎， 呢啲 咯， 但系少出 product 啊。 我哋吓跟住讲集吓讲呢啲啊。 好啊， 动画 好啦，有啲啊，头先我哋讲啲公仔、狗男女啊、八婆嗰啲，我哋会 post 翻出俾大家睇。 或者大家有冇啲？喂，你有冇呢个？ 你有冇讲呢个？呢个正啊， 好旧啊，呢个都 好多嘅，我哋讲唔晒嘅。 系啦，有一只咧系我谂大家旧到大家都唔识嗰啲啊，呢即系下次可能 系再嚟个，我哋再来一次啊，拜拜。 Hey, who? What's up?